你就会发的越顿。刚刚这个两个音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The hall, the hall, 中间气流不能顿，你的嗓子也不能停。OK, 你放松。The hall, 中间没有任何停顿。OK? 对啊，而且前面也不能一字一顿的。 也比较一字一顿。这个阿姨你发成哎。这不是我们要的效果，虽然有滑动，可是你这样也太顿了。放松 I think 一会持续到 I think、慢一点来。 好，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哈。同学们每一次积极参加总是会有机会的。那这节课的内容呢，我们要让大家下来以后着重训练r 这个音，不要读成日。 对，不是日，英文不存在中文的日的这个音。 这是这节课一定要把握好的，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练那个 seriously。 对， 把这个读好。 对 ，seriously 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的。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76年英斯布鲁克冬季奥运会的情况。1976年2月4日至15日，第12届冬季奥运会在奥地利英斯布鲁克举行。本届奥运会原先的主办者是美国的丹佛，它在与加拿大温哥华、西班牙格拉纳达、芬兰拉提和瑞士西洋的竞争中赢得了这届主办权。但是丹佛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州民以及丹佛的市民都反对政府发行公债来募集冬奥会资金。于是丹佛在1972年11月15日向国际奥委会表示放弃本届冬奥会的举办权。奥地利英斯布鲁克随即向冬奥会提出申请，表示愿意接手这届冬奥会。1973年2月4日国际奥委会决定把这届冬奥会交给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举行。时隔12年后，英斯布鲁克再次举办冬季奥运会。 The 1976 Games had been awarded to Denver, but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Colorado voted to prohibit public funds from being used to support the Games. Innsbruck offered to step in, and its offer was accepted by the IOC Executive Board. The city had previously hosted the Winter Games 12 years earlier.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the Games had taken place in this city,The first being in 1964. 好，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词汇。Vote, V-O-T-E, 它是投票的意思。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了，本来赢得冬奥会举办权的丹佛所在的科罗拉多州州民以及丹佛的市民投票反对政府发行公债来募集冬奥会的资金。所以这个投票就叫做 Vote。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